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来到俄国文学的介绍，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跟大家一起欣赏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在1862年一部的巨著，叫做《父与子》。这部作品虽然篇幅其实不是很长，严格地来讲可以算得上是中篇，但是屠格涅夫的创作通常都是以篇幅来作主，而是以他里面的内容和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一些抨击是作为他最吸引力的地方。今天我们会再介绍他一个早期的作品，就是在1847年到1851年年间，屠格涅夫不断在俄国的一份叫做《进步刊物》现代人上面陆续刊登的一些短篇小说，一共是有25个短篇小说，在一个1847到1851年间写成，到1852年才出版。出版之后可以说是带来比屠格涅夫很大的反响，甚至令到他是不能够在俄国里面居住，要放逐和流放。可以见到这个作品里面的内容意识的厉害的程度。屠格涅夫我们知道他是曾经在德国是柏林大学接受过哲学和古典文学的训练的。我们想看看在他早期的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的德国思想，而这些德国思想又对他怎样可以将所受的影响是应用在俄国的情况呢？今晚我们的嘉宾就是一位也是曾经在柏林大学是接受过哲学训练的本地的朋友，史文雄先生。史文雄啊，咁我知道你一路咧对俄国嘅小说好有兴趣，特别系好早嘅时候咧就开始阅读噶啦。咁可能当时系同你对于社会主义嘅缘起啊，或者俄国嘅特别社会嘅情况啊嘅了解嘅兴趣有关系啦。譬如你喺柏林攻读过哲学，咁睇屠格涅夫嘅作品咧，自然咧亦都系会同一般人唔同嘅地方啊。就系你会唔会睇到喺佢嘅作品里边，特别系《猎人笔记》呢一部作品咧，系有一啲受到德国嘅哲学思想，甚至系古典文化嘅影响？ 是啊，好明显佢受咗呢个德国嘅古典主义去到浪漫主义嘅思想嘅。因为一方面个背景就係屠格涅夫深受呢个德国唯心主义嘅影响嘅。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呢、這个唯心主义里面有佢好浪漫嘅一面嘅，特别喺谢林啊对到哈格尔啊嗰个情况。咁喺屠格涅夫嘅猎人笔记里面呢，我哋可以睇到两方面係你可以话源自呢个德国嘅呢一个时期嘅，即係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嘅所謂唯心主義嘅思想，最明顯一樣嘢就係佢嗰種嘅崇尚自然嘅形態。喺佢啲廿幾個古仔裏面咧，我哋好睇到佢好多係描寫呢個大自然嘅。譬如佢差唔多喺呢一堆古仔裏面最美嘅一篇咧，直情係講呢個一年四季裏面喺呢個大草原同喺呢個森林裏面嘅變化。四季裏面好明顯嘅特色啊，四季裏面好似係一個大自然裏面循環嘅一種呼吸嘅節奏啊咁樣。而喺佢其他嘅著作裏面，分別都有好多好多篇幅係寫啲樹林啊，無論係日頭、夜晚黑、四季唔同嘅時間咁，即係你睇到佢係覺得呢個自然同埋人之間有好一種呼應嘅同埋一種呼吸嘅。特別佢關心嘅就係農村啊，同埋呢個所謂郊外嘅地方嚟，同呢個城市文化一種好強烈嘅對比嘅，完全唔涉及啲城市文化，而自然扮演一個好重要、好重要的角色。咁另外一方面，我諗值得提嘅就係佢一種人道主義，因為儘管佢唔係政治嘅作品嚟嘅，而屠格涅夫呢一個獵人嘅角色啊，喺呢一啲小説裏面啊，全部都以一種非常之抽離嘅角色，係敘述翻佢所見嘅一切，而佢都係差唔多絕少去參與落去嗰啲人嘅發展嘅。其實最有趣嘅地方就係，譬如喺個歌手嘅比賽裏面啦，佢自己走去聽嗰兩個歌手，而周圍嘅人其實係啲農村裏面嘅小村莊裏面嗰啲人啊，集喺一個小嘅酒吧裏面啦。咁啲人都望住覺得好突然嘅，因為佢屬於個地主階層嘅人嚟嘅，而佢都話咧，佢要做到自己好非常之唔顯眼啊，佢刻意咁表現出自己係一個完全抽離嘅客觀嘅旁觀者咁嘅角度，但係 正正喺呢個角度裏面咧，佢帶咗一種人同人一種嘅感通，或者你可以話人性最善良啊、仁慈啊同埋感通嘅一面嘅。咁而且特別係佢作為一個地主階層嘅人啊，佢能夠用呢種眼光去睇呢個平民嘅生活，同埋佢哋平民所遭遇嘅種種嘅痛苦啊、憂慮啊、死亡啊等等咧，呢個真係我相信係充分發揮咗人道主義喺德國唯心主義裏面嗰種角色，而佢嗰種嘅引好多直立嘅。啲詩句嘅，咁呢個都反映，因為直立本身亦都係唯心主義裏面一個最唯美嘅，亦都強調美感同道德感啊結合埋一齊嘅，咁一個人道主義者，咁呢個色彩係非常之強烈嘅。 嗯，想唔到咧，杜格列夫咧喺柏林大學經過幾年嘅訓練咧，對佢以後嘅作品有咁大嘅影響啊！知道咧，杜格列夫咧就系地主嘅即系阶级出身啦。咁佢细个嘅时候亦都喺农庄里边长大嘅，咁所以可能佢都系扮演咗一路系一个旁观者嘅角色。但喺《猎人笔记》里边咧，佢系又系以一个乜嘢嘅身份嚟会出现，同埋点样将呢几个，譬如25个短篇啦，我哋今晚虽然唔可以讲得晒啦，但喺大多数短篇里边咧，佢系点样将有啲乜嘢嘅模式啊，即系不停重复地用或者系透过一个咩人嘅眼光，呢个人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到去将佢所见到嘅农庄里边嘅生活咧，系反映出嚟咧。 他對自己是絕對少描寫的，他只不過說自己是一個獵人，當然有時候是對獵人的角色有去到執著的程度的，就是說打獵是他的興趣，他周圍去捕捉這個這個獵物，所以呢就經過很多不同的地方，而在這個不同的地方串連了他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同埋好多唔同佢哋嘅處境啊咁樣嘅，而佢嘅俄國嘅特色就正又喺嗰個表現啦，因為佢描述嘅係各種各類地區嘅人，譬如有富農啦，有啲小農民啦，有農奴啦，有一啲有深具壓迫意識嘅地主階層咧，甚至有啲地主本身從佢個品味嘅角色嚟講，好似好高尚咁啊，但係實際上佢對嗰啲農民啊，或者農奴所遭遇嘅係極之麻木不仁噶，咁亦都有啲少女啊，同埋依附住呢啲農奴嘅啲，你可以話係走狗啊等等，呢各式各類嘅人，亦都甚至有呢個賊啊，有呢、這個你可以話近乎神圣嘅人物，因為農民本身佢都好強調就係有佢哋自己嗰個特色啊風格啊，咁亦都有佢哋所處於嘅困擾啊，佢哋嘅快樂啊，佢哋對生命嘅寄望啊，而最感人嘅地方就係佢深入咁表達出呢個俄國嘅農民同埋俄國嘅你可以話農奴階層啊，廣泛嗰種對生命嗰種承擔啊、忍耐啊，甚至對幸福嗰種嘅寄望啊，咁呢個係我諗係最感人的地方，亦都係最俄國鄉土氣息嘅地方。 咁但係當然你頭先亦都分析話咧，呢種係一種好人道主義嘅眼光裏面去睇事物，或者我哋睇翻《獵人筆記》裏面嘅一啲短篇，作為啲例子具體分析一下。譬如話佢第一篇嘅作品咧就叫做《霍爾和卡里內奇》咁樣，咁或者簡單同我哋講講裏面嘅故事，有啲乜嘢嘢嘅地方係可以反映到頭先你所歸納出嚟嘅一啲嘅杜格列夫寫作嘅特點。 是霍爾同埋卡列尼奇呢，係可以講話佢最具特色嘅一個短篇小說嚟㗎啦。因為呢，佢喺裏面佢係想描寫兩個唔同嘅農民嘅。一個農民就係一個富農嚟嘅，就係、是、呢個霍爾啊。咁佢係非常之有錢嘅。就因為呢，佢好識得去喺生活裏面轉型啊，同埋經營好多好多嘢。差唔多就從農民去到從商咁樣啊，得到多錢啊！但佢有佢執著嘅一面嘅。咁另外咧就係卡連尼奇咧，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係農奴嚟嘅啦，已經係佢其中嘅篇幅裏面就講佢同呢個屠列夫呢個獵人啊嘅主角去捕獵啊，但佢係融入大自然裡面嘅。正常變咗大自然裏面嘅一部分啊，同大自然裏面嘅嘢一齊呼應生活啦咁樣。咁有一段咧係好有趣咁對比佢兩個嘅，我哋可以睇下嗰一段係點樣講嘅。 哈里涅奇就唔同霍尔啦，佢系一个理想派、浪漫主义者，性情喜悦，成日都好中意幻想嘅。生活虽然好困难，屋企一个细路都冇，佢曾经有一位夫人，佢惊佢惊到不得了。 霍尔对于主人睇得好透彻， 卡里涅奇喺主人面前就好崇拜同埋尊敬佢主人。 霍尔呢就好爱卡里涅奇，愿意保护佢。 卡里涅奇唔单止爱霍尔，仲好尊敬佢。 霍尔好少讲说话，面上露出笑容，对于一切好明了。 卡里涅奇讲起说话上嚟，虽然冇话眉鸟嘅歌声咁好听，但系就可以好似一个工人咁活泼，语调咁激烈。 但是卡里涅奇天赋聪明的能力就是霍尔自己也都承认的。譬如他会念咒止血、震惊、自封、驱虫等等。而且他的手很灵巧，蜜蜂都能够听他指挥的。 卡里涅奇接近自然， 霍尔接近人和社会。 卡里涅奇对于万事万物都不加以讨论，只是一味盲从的。 霍尔居然进步到对于人生都持住一种嘲讽的见解，他见得多，知道得多，我听了他的说话，得到很多知识。 以上的片段就俾我哋睇到佢对比两个人啦，一个就系非常之浪漫嘅，一个非常之沉实嘅人啦，一个就喺生活里面好多转型嘅，好开心嘅，一个就好严肃嘅，咁呢个对比系都好有趣嘅。 咁虽然话咧，屠格涅夫尽量喺《猎人笔记》呢一部作品里边咧，都系用一个旁观者嘅眼光嚟到将见到嘅事物描绘出嚟啦，咁但系咧描绘当中，我哋有时都好难话佢系纯粹中立嘅，系嘛？喺所用嘅字眼同埋所选取嘅角度里边，一定会有一些判价。咁譬如话喺呢一个短片同埋其他收集喺《猎人笔记》里面嘅短片咧，你觉得屠格涅夫对地主系点样睇？对农奴又点样睇嘅？ 佢对地主嘅睇法其实都好多元嘅。譬如喺呢、這个两佢讲关于两个地主嗰阵时咧，佢对比翻两个地主，其实亦都有佢好嘅一边嘅。但系咧喺个主管嗰度啊，咁咧佢又唔同啦，佢又反映一个比较坏的地主，但是最差的地方就是他有个主管，那个主管帮他做一些更加坏的事，而这个地主本身都相当麻木不仁的。其实这方面你都看到他是相当多元化，他不是一个话直情从一个很道德主义的角度去说地主一定不好的，而只不过是很分化地看回现实，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篇的作品呢，我就叫做霍尔和卡里莱奇。刚才你有提到主管，主管其实都是一个短篇收集在这个猎人笔记里面。或者我们现在又跳一跳看看主管，譬如说主管又有什么共通的地方是贯穿在猎人笔记里面，譬如他写的主题内容所选取的角度和他那个的判价是怎样。 主管里面一开始其实就是讲这个主角猎人就去到一个地主的屋企，因为地主以前是经历过一些即是在海外的生活，特别在法国深受法国的影响。咁就佢好多时都会夹啲法文落去自己嘅说话里面啊，去表现呢个人好似下下想表现自己好有品味咁啊。咁亦都喺好多地方表现佢都好细致嘅，譬如佢有个仆人啊，系替佢煮嘢食嘅，咁就系煮法国菜式嘅。当佢同佢去佢自己嗰、那个主管嗰个地区嗰度咧，咁咧佢要带埋好多好多嘢去啊。咁咧佢对比自己，佢话咧，对比我咧作为一个猎人啊，系一个好简单生活嘅，同埋非常之严肃嘅一个德国人咁样模式嘅人咧。咁呢个对比佢受呢个德国比较清真嘅影响啊。咁咧佢嗰啲嘢足够我用成年啊。咁啊，咁系对比出呢两个人嘅性格好唔同啊。咁当佢去到嗰度地方嗰时候，佢发觉当佢哋一入即系小村落嗰阵时咧，嗰啲人本来好开心噶，但系一见到佢哋嚟咧，特别系嗰个主管个大仔啊，带住嗰个贵族或者一个即系大地主啦吓，同埋呢个猎人一齐到时，啲人嘅表情完全改变晒，细蚊仔都匿埋啊，连啲狗都好唔开心啊。而村上面做嘢嘅男男女女啊，都非常之害怕一种即系畏惧嘅神情啊，咁样。而呢样嘢已经反映出啦，其实呢个地主阶层以至到主管啊，对佢哋嚟讲系一种威吓嚟噶。咁而个古仔结尾其实就，讲出咧就有一个老嘅农奴同佢个仔一 一齊嚟跪喺嗰、那個地主面前嘅，就要求嗰、那個地主咧就話俾個主管聽，指令個主管咧再唔送佢第三個仔出去啦，因為咧。當時在呢個俄國係亦會時時賣一啲嘅人去從軍嘅，咁所以呢一、這個農奴本身咧，佢已經本來有三個仔，兩個仔已經俾佢賣走咗，俾個主管。而家咧就想賣走埋佢第三個。咁當然啦，呢樣嘢咧就喺嗰個地主面前同個獵人面前啊，係跪喺度求情嗰陣時咧，咁呢、這個。地主好唔開心啊！當然，因為佢見到喺自己嗰個朋友面前，獵人嘅朋友面前係丟架啊，做咗啲咁嘅嘢。咁事後咧，嗰、那個獵人啊喺其他嘅人口中咧，再聽翻咧，就係話嗰個主管咧係一個非常之殘暴嘅人啦，同埋佢係好唔中意呢一家人，所以特登害呢家人啦，使到嗰、那個老農奴咧三個仔都要被賣出去，同埋佢今次咁樣跪喺、那個。地主面前去求情嘅咧，就非常之丟佢架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將來嗰個下場都唔會好好噶啦，一定會俾呢個主管逼得好慘啊！咁樣咁係反映出嗰個農奴制度裏面有佢非常非常之唔人道嘅一面嘅。 嗱，史文同學，聽你頭先只係舉兩三篇嚇喺呢個《獵人筆記》裏邊嘅一啲短篇，我哋都睇到圖加列夫嘅寫作手法咧，其實一啲都唔公式化啊。咁雖然佢都係叫做所謂現實主義嘅寫作嘅方式啦，但係咧佢會睇到個別情況裏邊個別人物所經歷過嘅一啲嘅內心嘅掙扎，咁就算係地主階級都唔可以係典型化咁樣就咁去描寫啊，咁而係話咧有一啲係比較仁慈啲嘅，有啲咧係對自己有啲要求嘅，咁有啲咧就係、是、特別係佢啲手下啲主管咧，就係、是、往往都係咁樣樣嘅，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咧，就係、是、去到好極端嘅，咁都會睇到咧佢其實係一個正如你頭先話啦嚇，受到德國嘅所謂人道主義嘅個睇法，就係、是、喺一個以人作為一個出發點嚟到睇佢自己所有嘅經驗啊！嗱，咁所以可能解釋到咧喺《獵人筆記》嘅短篇裏邊，好多篇都係用人物咧作為名稱嘅。咁但係我哋又發覺咧，其中有一篇咧就叫做死亡啊。咁呢一篇咧會唔會又有一少少分別出嚟啊？即係話唔係再用人物做主題，而係講一啲所謂人性之間普遍嘅一啲具體嘅情況，即係面對嘅所謂human condition 啊，咁嚟到去處理一個故事咧。 係啊，死亡咧係分別講述幾個唔同人嘅死亡嘅。其實最大嘅篇幅咧就講一個叫馬森嘅木材商。咁咧佢咧就係、是即係去一個樹林裏面咧，係叫啲人割割啲斬啲樹落嚟嘅。咁佢嘅工作就係做呢樣嘢。咁但係好不幸咧喺嗰個伐木嘅過程之中咧，就砸落嚟。砸親佢，佢走唔甩啊！咁咧就砸住佢之後咧，佢就慢慢死。咁呢個故仔裏面喺呢一部分裏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講到呢一個係人時時都會面對嘅不幸嚟嘅死亡。咁當呢個獵人同成班人行去呢個馬森，即係俾樹砸住呢一個木材商人嗰時，呢、這個木材商人咧第一件事講嘅就係一種懺悔。佢話咧佢係做錯咗啦，係呢個上主懲罰佢，因為佢咧係喺呢個安息日啊。都是叫啲人做嘢，咁呢個就係一種懲罰，一種報應嚟噶啦。咁佢就強調就話佢為呢樣嘢而覺得係即係好遺憾嘅。咁同埋啲人其實想救佢又成啊，咁佢覺得佢係會死噶啦，救佢都唔一定好有用。你覺得佢係好安然嘅，對於呢個死亡非常之接受嘅。喺個結尾裏面咧，仲有個故事係講一個老女人嘅死啊。咁啊，好短嘅篇幅幾句嘅，但係講出個老女人咧，臨死時都好關心嗰、那個同佢係中毒呢個安，即係呢個安息嘅呢個啲東正教嘅神父嘅。咁佢係特登要趌起身嘅，係咁呢個神父緊張，即刻俾個十字架佢，以為佢想要十字架定點？原來佢唔係咁緊張，佢只係想喺自己枕頭底拎個盧布出嚟，俾嗰個神父，希望嗰個神父唔好空手走咗去咁樣。咁你睇到嗰啲人嘅純朴啊！對呢個生命嗰種嘅安然嘅承擔接受，甚至死亡啊，咁安然嗰種承擔唔接受， 是真的非常感人的。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个人最美好的一面，他对于生命这么多的苦楚呢，是能够用一种很开怀的方式去接受他。而且在最苦难的时候，他都感觉到自己做啱做错和应该做的事是怎样样。这个我是真的非常感人的。 特别在农民的阶层、因为跟大自然那种亲和的关系。其实土地对于农民来讲呢，真是一个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还有他们整个的生存条件维系住一个地方来的。有没有在短片里面都是关于一些譬如说土地方面的赞美啊，同埋呢就是跟这个土地息息相关作为故事的题材呢。我见到呢在个猎人笔记的短片集里面呢，有一个故事的名称好吸引我的，就叫做来自美丽土地的卡斯恩。咁呢个故仔呢其实是以人物要做中心，因为是以他个农庄的生活做中心。 是其实以个人物为中心的。就其实个主角是卡斯恩啦，其实是侏儒嚟嘅。咁呢就都相当老㗎啦。咁呢个猎人去到佢个村庄里面，觉得个村庄一片死寂㗎。咁但係呢收尾同呢个人接触耐咗之后，发觉呢个人係好有趣嘅。同埋佢有一种嘅你可以话崇尚嗰个大自然啊，同埋崇尚一个美好嘅生活嘅憧憬㗎，咁嘅一个人嚟㗎。非常之帶住你可以話俄國人對呢個生命嗰種美好嘅追求嘅，譬如我哋聽下以下一段佢點樣講佢係反對呢個獵人去捕獵嘅，而係崇尚一個美好唔受嘅呢啲文明啊所侵害同污染嘅大自然。 呢一種鳥係上帝決定為人類預備嘅，而水雞就係自由嘅鳥，林中嘅鳥。亦都同佢唔一样嘅，好多其他嘅所有林中嘅产物，喺田地里边、河里边嘅动物、池里边嘅、芦草里边嘅、天上嘅、地下嘅，杀咗佢哋都系罪过，就等佢哋喺自己嘅境界里边喺地上生活啦。在富尔斯克那里有极大的矿源，这种矿源真是奇怪的，真是令人快乐，真是上帝的恩赐。据啲人说，这片矿源一直开展到温和的海里面，无论秋冬树上的叶总是不凋落，而苹果就生在银树枝上面，好像金一样，人总是住在知足和公理里面的。 咁我哋啱啱听过嘅咧，就系俄国作家图格列夫喺佢1852年出版嘅一个短篇小说集啊，《猎人笔记》里边其中一个短篇就系叫做《来自美丽土地的卡斯恩》嘅。嗱，咁市民同学听你头先咧所同我哋拣选嘅一啲片段，同埋所描述嘅一啲短篇里边嘅角度咧，真系会睇到咧，图格列夫系绝对唔系公式化地咧，系对农民或者系地主阶层咧，就只系作一律性嘅批评。咁但系好可惜啦，呢个作品出咗之后。后咧，图格列夫所受到嘅待遇咧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咁一方面咧，嗰啲反对嘅人咧就觉得喺《猎人笔记》里边咧有好隆重嘅吓侮辱地主嘅倾向，觉得咧即系佢笔下嘅地主咧都系好滑稽嘅，啊，同埋咧系一啲都唔值得尊敬嘅。因为咁嘅缘故咧，出版《猎人笔记》嘅主编咧就系被革职啦，而佢自己亦都系图格列夫本人咧系被拘捕同埋放逐啦咁。但系你觉得呢种咁嘅评价啦，觉得《猎人笔记》系对农奴制嘅一种好猛烈嘅抨击或者系炮火咁，你觉得佢系咪有咁样嘅含义咧？佢图格列夫有冇咁样嘅所谓社会改革嘅咁隆重嘅革命意识喺佢嘅作品里边？ 在他後期賦予子裏面就更加清楚講到啊呢個思想嘅唔同啦，咁但係呢個階段，我覺得佢就強調一種人道主義嘅角度去睇事物啫，就唔係從一種好社會批判嘅角色，呢個唔係佢想刻意去做，但係無可避免地其實佢睇到呢個俄國嘅土地裏面好多廣大嘅農民階層同農奴階層嘅苦難啊，同埋亦都睇到呢個地主啊，甚至佢哋嘅爪牙啊。對呢個農民嗰種壓迫啊，甚至麻木不仁嘅種心態啊，呢個係無可避免地喺寫實主義嘅模式裏面出現嘅。喺佢呢個著作裏面，我哋基本上睇唔到佢係用一種非常之強烈口珠不伐嘅方式，但係嗰種描寫咁樣先至夠深刻，因為就咁呈現喺眼前嘅話咧，我哋冇辦法唔被說服嘅。而其實呢、這個 列维既可以话系引致到后来俄国系喺六十年代、1860年代开始有解放农奴嘅运动嘅。我相信呢個心願喺呢度都已經見到 了。我哋睇到咧就屠格涅夫咧，可以話喺雲雲嘅俄國作家裏邊，又係另外一個咧，佢用佢自己一啲好獨特嘅睇世界嘅方式同埋表現嘅手法咧，嚟到描寫當時嘅俄國社會嘅一個作家。咁所以咧，我相信如果越聽得多俄國嘅作品嘅介紹咧，就越會咧係令我哋遠離一種好典型嘅或者好公式化嘅睇法咧，嚟到去即係加強我哋一般人對俄國作家嘅印象，或者係俄國文學史嘅印象嘅。咁今晚咧，唔該曬史文雄。咁下個星期咧，我哋又會進入咧另外一個俄國作家嘅介紹。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